呢兩日咧都有好多嘅新嘅有關即係疫情之下嘅各種旅遊嘅安排啦，同埋咧就係喺食肆嘅一啲嘅新嘅檢疫嘅一啲放寬嘅規矩，不過係有條件之下放寬。咁今日嘅自由風，自由風咧，我哋會即係由而家到大概下晝七點幾咁啦，都會討論一下各種一啲新嘅規定啦。嗱，首先我諗大家都不少的朋友都會關注就係旅遊氣泡，就是香港和新加坡的旅遊氣泡咧。新公布就會在5月26號開始就有專屬的航班就飛去新加坡噶啦。每日就會對開一班，到6月10號就每日對開兩班，每班咧可以有200個乘客嘅。咁有乜嘢要求先至可以去新加坡呢？咁香港居民咧就必須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病毒嘅疫苗，最少14日之後先至可以參加呢個旅遊氣泡咯。咁16歲以下嘅咧就唔使打針，但係如果係因健康理由唔適合接種疫苗嘅咧，就可以提供醫生證明之後獲得豁免嘅。咁仲有嘅就係出發之前14日咧係未去過香港或者新加坡以外嘅地方。咁同埋咧就係14日裏面亦都不包括早前因為外遊或者是在香港的強制檢疫家居通知隔離期等等的14日都不可以有的。同埋出發之前的72小時需要有陰性的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到達對方的機場之後是再測一次，測完之後沒有事了就可以大家隨便行了。這個就是而家新加坡同香港嘅旅遊氣泡嘅安排啦，咁或者大家可能有好多朋友可能話未必對新加坡有興趣，咁其他地方咁幾時可以呢？咁嗱，根據特區政府所講啦，而家係未有再有其他嘅旅遊氣泡嘅詳情啦。咁呢個咧係一個叫做一個開始啦，一個試驗嘅開始，亦都係可以俾其他不同嘅世界各地嘅地區啊、國家咁睇下個運作成點。咁希望以後慢慢咁樣可以有更多嘅旅遊氣泡出現啊。咁啦，咁所以咧喺有新加坡嘅呢個旅遊氣泡之後咧，咁最少就係多咗一個大家可以去嘅地方啦。亦都有好多即係分隔兩地嘅家庭，又或者係即係趕住要探親啊、商務等等嘅朋友咧，咁而家終於可以搭飛機來往啦。咁所以咧就如果話真係要去旅行嘅話咧，咁業界嘅講法話可能都係未必有咁快有咁多人咧係想去旅行嘅。咁而且咧，开头的时候买飞机票未必那么容易，可能也都贵一点，而且还要有检测费，所以那个的付出的钱是比一般来讲应该是会贵一点，所以是不是会那么快很多人想去或者是参加这个旅游气泡呢，都要看定先。大家又怎么看呢？对于整个旅游气泡的安排有些乜嘢嘅意見咧？大家又會唔會想去新加坡咧？打電話嚟1872311。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聽眾問蕭叔叔 utter 呢個字 ，utter。佢成日咧喺睇英文同聽英文嘅時候咧，都聽到人講到，都遇到呢個字，咁就但係佢又覺得好似喺個句子上面冇乜特別意思，咁佢就問啊點樣用嘅咧？其實呢個字，其實 utter 呢個字好多時候我哋講英文咧係攞嚟加強語氣嘅，咁通常係用喺一個名詞前面嘅，有少少似我哋成日講 absolute 絕對嘅 absolute absolute 嘅用法係差唔多，你可以話。An utter disgrace. A disgrace 呢就是一个好令人羞耻嘅事。An utter disgrace 呢就更加令到人觉得是一个非常绝对超级嘅羞耻嘅事。Okay? 譬如我话啲人可以讲废话，咁我哋话佢 nonsense 啦。咁我哋可以话呢，如果加强语气，我哋话 utter nonsense, utter nonsense。咁就係呢超级极度废话嘅意思。咁我哋可以俾个例句大家 ,he speaks,utter nonsense 就咧，佢咧讲嘢咧非常非常之冇意义、冇内容嘅。OK， 咁呢个就系 utter 嘅用法。 另外有时呢，如果我是想用 utter 这个字去修饰一个 adjective， 一个形容词呢，我可以加 ly， utterly， 譬如我可以说 it's utterly useless， 这件事是完全没有用力， utterly useless， 也都得。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们这个钟头呢，是会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有关同新加坡的汽油铝泡啦，旅游的气泡。咁咧喺政府公布里边咧，5月26日开始会重新有一个专属航班啦，就会来往新加坡同埋香港嘅。喺电话里边咧就有东瀛游执行董事轩国全，轩国全你好啊， 你好啊，今日 系啦，咁啊对业界嚟讲都系算系好消息啦，系嘛？ 是啊，即系唔经唔觉数翻去就成个旅游业停顿咗14个月，咁新加坡又再第二次启动咧，对旅游业一个系都几鼓舞嘅一个消息嚟嘅。 嗯，咁而家开头都系一班机先啦，即系200人啦，每班机。对于业界嚟讲个意义喺边咧？系咪真系会咁多人经旅行社去买机票啊，或者系参加旅行团咧？ 但我相信咧，就啱啱開翻嘅時間咧，頭嗰即係可能兩三個禮拜咧，對最主要都係啲商務嘅客人，同埋係必要去探親嘅客人咧，佢哋會佔咗大多數嘅。所以我哋喺嗰個航空公司系統睇到咧，頭嗰十幾日咧，就啲機位都幾緊張，同埋嗰個價錢都貴嘅。好似第一日應該普通經濟客位都要賣到8000多元噶啦，我諗。就对于旅行社来讲，如果是要做团体呢，我们看到系统上面呢，应该在6月中旬到呢，咁就已经冇咁紧张㗎啦。咁我諗真係如果团体要去出发呢，我相信係6月10号或之后。咁如果係客人同呢个旅行社买飞都可以做到嘅。而家其实如果係买自由行嘅飞，只係张飞或者订酒店呢，喺系统呢我哋都係呢係可以同客人做嘅。 系咁啊，譬如即系，因为6月10号就会每个城市对开两班啦，即系香港就会有两班飞新加坡，新加坡两班飞香港，就睇嚟机位会松动啲啦。系咪即系因为咁，所以到时都应该可以会有啲旅行团啊？系咪都好多见到业界都系计划紧呢一啲旅行团啊？系嘛？ 系啊，就业界都做紧噶啦，我相信陆续都会推出嘅。咁但系当然咧，就我相信喺推出嘅时间咧，就唔可能马上系回复翻喺疫情之前嘅。咁亦都相信啲旅行团嗰个人数咧，系相对系会少嘅。即係過往可能係一團20-30人，甚至30人以上。咁我哋相信，如果開翻咧一個團都多嘅，可能係10多人，甚至咧可能有啲係小型嘅包團，3-4个啊，4-5个嘅客人咧，咁去旅行都有。因為嗰個價錢相對係貴嘅。疫情之前咧，一般喺香港去新加坡3晚4夜嘅旅行咧，係約摸係4000多元啦。咁但喺呢個6月我哋睇到我哋要做嘅價錢咧，都會分幾級啦，最平都要去到8000-9000头噶啦，咁所以相對嗰個價錢會高啲啦，咁亦都係多咗檢疫嘅成本咧，咁一下子我諗就唔會嗰個量就好大嘅。 即係你講緊8-9000係 3晚4夜啦。 系啦，3晚4日都未计嗰啲检疫嘅或者系检测嗰啲钱 啊，未计嗰度检疫嗰度就可能要涉及系2000多-3000元啦。咁真系咁，当然啦，亦都有啲客人真系困咗10多个月咧，好想去旅行。好似我哋都睇到，譬如我自己周边有啲熟啲嘅客人都打电话嚟，其实佢哋咧就唔系净系等新加坡，佢都讲到就喂边度开咧都唔理啦，都去玩下先啦。咁有一班咁嘅客人嘅。 咁你見到譬如話即係一啲旅客好渴望仲會想去嘅目標地方係仲有咩地方 咧？多嘅嗱，過往咧香港人咧最傳統咧去旅行多嘅地方咧係日本啦、 台灣啦、泰國啦，呢三個地方係佔我哋香港去東南亞最多嘅頭三位嘅。咁、我諗如果新加坡之後可以開到我正話提過呢三個地方咧，會更加刺激到多啲人去旅遊嘅意欲啦。 咁但係譬如日本同埋泰國咁，其實嗰個數字都有少少升緊嘅，即係個疫症嘅問題。都未解決。 係啊，係啊，嗱，日本我相信佢哋好關注現在嚟緊將會七月嗰、那個奧運啦。咁、我諗日本可能真係要奧運完全安全，佢哋舉辦完畢，同埋佢哋疫情控制到，先至有機會出發啦。咁、但係泰國其實講咗㗎啦，佢哋講就係七月開始咧。就去呢個布吉島啊，就可以行㗎啦，咁樣講。當然而家未曾有飛機開始去做呢一樣嘢啦。 台灣方面有冇聲氣呢？政府就話佢未傾嘅。 係。台灣呢其實佢哋整體嚟講係喺嗰個疫情係控制得好好啦。咁我諗呢、這個都係有機會傾，同埋如果大家嗰、那個互相喺傾嘅進度好呢，我相信呢個係可以好快嘅地方，同埋相對呢去台灣嗰個距離近啊、即係你個零鐘頭，同埋個飛機嘅班次呢係好容易加得多。而令到運力加強咧，相對嗰個成本嘅壓力咧，我諗應該係會減低，可能比較新加坡仲更加好都唔定啊。 咁成個疫情之下，大家都知道即係好多旅行團都停曬啦。咁譬如話，即係你見到業界而家係點樣去生存落去咧？而家呢幾個月。 呢年幾大家都自衣縮食啦，即係有啲可能要裁員啦、如果係有鋪頭嘅分行要減分行啊，咁就員工就要放無薪假，甚至有部分要裁員啊，咁就其實大家都好堅守崗位，我哋睇到呢嚴格上嚟講呢係停業或者係真係歇業嘅旅行社呢其實唔多嘅，咁就因為旅遊嚟講對香港不論係入口出口呢大家都知道過往個數字都好大嘅，如果一復甦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嗰、那個信心都大，即係好快令到整個行業呢可以返嚟㗎。 咁你見到喺呢年幾啦，已經咁跟住你話全面嘅復甦，可能仲要一段時間。你見到成個淘汰或者太弱留強嗰個過程咧，係邊啲留翻低，邊啲係真係好難頂得住咧？而家見到旅行社， 我哋睇到咧喺香港註冊旅行社1700多間，咁喺呢一年幾咧係結業咗只係幾十間嘅啫。咁就有啲係細型啲嘅，咁佢哋容易啲去渡過啦，因為個成本相對低啦。咁大型嘅，我哋見到就如我正話講嘅，減分行啊，減員工啊，減低即係將佢哋嗰個翻工嘅日數減少啊，咁大家捱過啦。咁見到都大家都其實都幾堅持嘅。 係，即係你覺得睇嚟個成個業界嗰、個營業嘅一啲方針啊，一啲方式啊，都同以前冇乜爭幾遠咯。 嗱，其實咧就真係老實講，即係你呢十幾月就大家成個業界都好困難嘅。我相信大部分都係食緊老本嘅、真係即係過往嘅儲備有就要攞曬出嚟，咁全部係冇收入，淨係支出。咁我哋梗係希望盡快可以復甦。咁其實有一點想提下就係、是，即係除咗我哋大家呢啲氣泡旅遊呢，我哋都其實業界都同政府傾嘅。我哋都希望盡快開返呢係喺呢個公海嘅遊輪旅遊。嗰遊輪旅遊好處就係啲乜嘢呢？我哋唔需要同第二個國家大家傾對口啊！你只係香港上船，香港落船。因為個遊輪首先一佢有住有玩嘅，有餐飲嘅，咁喺即係運咗大家都冇得出外玩嘅，咁如果大家可以喺上遊輪可以玩，我相信咧呢個會幫到呢個旅遊業咧係打出另一個缺口啦。咁希望即係政府盡快諗下啦。我哋睇翻新加坡其實喺疫情之後咧。過往四五個月已經開翻，我正話提到呢個遊輪旅遊噶啦，好即係好彩係一件事情都冇發生嘅。 咁本地遊咧，咁政府就話而家可以增加到30人啦，但係對於你嚟講有幾大意義？

回港易嘅计划啦。嗱，咁而家咧身处澳门同埋广东省嘅香港居民咧，已经系可以透过回港易计划翻嚟香港，就可以豁免检疫14日噶。咁嗱，新一波嘅就系一个扩展回港易计划嘅细节咧，就会可以身处其他内地城市嘅香港人咧，都可以翻嚟香港，都系豁免检疫噶啦。就系、是、由星期四开始啊，咁佢哋咧就可以经过陆路口岸啦，或者系机场入境，每日嘅入境名额咧。机场1000个，深圳湾口岸同埋港珠澳大桥咧就系3000同2000个啦，咁就系一样啦，就系、是、要预约嘅。咁当然啦，翻到嚟香港，如果要翻去内地咧，根据而家嘅做法咧，翻内地仍然系要有14日嘅隔离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工联会九龙东总干事邓家彪喺度嘅，邓家彪你好啊。 系你好，欧 哥。系啊，嗱，呢个回港易计划，你睇系即系参与嘅人啊，其他省市系咪好多人都等紧翻嚟定系点啊？ 嗱，就做呢个访问之前，我当然要同我哋工联会负责内地事务，因为我哋有6个内地咨询中心，喺内地啦。咁5个喺广东，1个喺福建。咁我哋即时要了解究竟真系喺当地嘅香港人点睇啦。其实就主要咧就系、是。喺福建啊，當然，因為我哋冇中心喺上海、北京啦，即係福建啦。咁其實都真係好踴躍，但係話嚟成件事係點做？咁所以我估計其實都係會受歡迎嘅，會令到喺廣東省以外嘅香港居民係覺得方便咗嘅。咁即係呢樣嘢值得肯定啦。咁當然有一啲落實嘅細節，佢哋嘅希望再做好啲或者寬鬆啲，令到佢哋避免一啲不便。舉個例。而家咧就譬如佢係廈門啦嚇，佢長居廈門做生意好，居住又好，佢上翻香港咧，佢如果唔係經飛機，佢經陸路咧，其實佢點都需要去到深圳嗰度咧過一晚夜。點解咧？就係、是、要喺深圳嗰度做咗檢測，第二日等個報告，咁然後咧佢先要拎住個報告咧就翻去即係香港用回港易。 係 咁於是就其實就。即係佢哋都問啊，就係譬如話喺香港以外，譬如大城市啦，譬如我頭先講廈門啊、上海、北京，其實香港政府可唔可能咧都係委託當地即係省政府所推薦嘅一啲嘅檢測嘅中心或者醫院，用嗰個報告可以直接使用咧，而唔需要咧如果係陸路嘅話，深圳嗰度咧即係做，然後就又要等一晚啦，咁就。即係始終都係要使錢啦，同埋個時間就冇咁暢順咯，所以就會有即係如果你話要有冇啲嘢要再改善咧，就係呢一個位咯。係啊， 即係你覺得即係反而係而家機場入境安排都要係攞到一個陰性嘅檢測證明噶嘛？即係你意思係嗰個反而方便少少係嘛？ 機場就會方便少，因為機場譬如我用翻頭先福建嗰個做例子啦，佢係當然可以選擇搭飛機嚟，咁就喺先喺當地咧，就譬如用翻廈門做例子，喺嗰度攞檢測嘅陰性嘅結果，然後就上機就去到香港機場就再做多次檢測。咁就反而方便，但係如果始終係啲陸路㗎嘛，咁因為內地高鐵網都全面恢復正常，咁亦都唔係一定係我曾經所講福建，可能係即係廣西啊、江西啊呢啲，可能都係依靠陸路嘅多。咁如果當地真係都有啲係由省政府推薦嘅醫院或者檢測中心做檢測，咁就免咗喺深圳留一晚咯。咁所以呢啲都係好實在啦，就係、是、話留咗喺內地嘅香港市民，主要同我哋工聯會嗰個內地中心反映嘅意見咯。 嚇、啊，咁你見到而家係一啲乜嘢類型？佢哋點解仲喺內地，或者係如果有需要係一早都有翻咗嚟噶啦，可以翻嘅話，或者麻煩少少。即係而家喺內地需要喺呢段時間翻嚟嘅，會係一啲乜嘢類型嘅需要多啲？ 你都問得好，因為我都好好奇，究竟係只係商務嗰啲多啊，定係都唔會再有幾多，因為一早要翻咗啦嚇。咁、我啲同事都係話好多元化嘅，就唔只係商務嘅。咁亦都有啲人會藉呢啲便利咧，咁佢係在職嘅，喺內地有份工嘅，佢都會因為呢個方便咧。是翻香港，但是呢佢都会再翻去譬如我哋先所讲啦福建。所以其实佢哋我哋暂时个评估系多元化嘅。 未必淨係商務理由，可能有啲就係家庭嘅團聚啊，或者嚟香港做一啲嘅手續啊，咁都會去用到呢個回港易囉。咁但係整體嚟講，但係大家都係歡迎啦，係啊。 嗯，咁但係啦，而家返咗嚟啦，即係返內地仍然係14日隔離㗎，即係代表住好似以前咁樣成日兩邊走嘅日子仲係似乎好遠喎。 是啊，尤其我再去了解，譬如佢有一批系喺内地退休嘅，尤其系譬如福建，咁佢就算有一个居住嘅地址咧，但系始终系香港永久居民咧，当地政府都系冇情讲嘅，就算系隔离都要喺酒店隔离，而唔系可以翻屋企隔离。咁所以其实你讲得啱嘅，而家只系做咗一半啫，即系话方便有翻香港，但系回内地咧系仲系依旧嘅。所以我哋其实而家好希望特区政府能够游说到内地政府对我哋宽松啲啦，尤其系唔好14啦。譬如话内地真系有个居住地址嘅，可唔可以7+7咧？七日酒店，七日喺屋企咧，即系已经有一个真实地址嗰啲。咁再逐步放宽度所讲嘅，譬如内地都系叫疫苗气泡啦，打咗两剂疫苗嘅，可唔可以再宽松咧？咁呢个就系大家好期望嘅嘢咯。 嗯，得啦，即系琴日聂德权所讲嘅就都仍然系讲紧话香港疫情需要受控啦，确诊嘅要归零或者趋向零咧，先至即系有得倾咁，即系好似仲争一啲嘅时间先会做到你讲嘅嘢。 我相信同國際背景都有關嘅，因為其實真係冇人估到，唔好話印度咁惡劣，大家咁憂心啦。日本大家期望話，佢都迎接奧運，諗住佢會好仔好好，結果都係反覆。所以我估其實有個國際嘅因素喺後面，令到內地政府對香港揸得咁緊咯。 即係你意思係可能因為？即係香港嘅國際聯繫多少少，好多航班周圍飛咁樣，所以係咁樣。 始終都係嘅，咁會擔心會唔會輸入個案控制唔到？最近亦都有啲咁嘅新聞啦，即係酒店都走流眼等等。咁所以我估係呢啲因素啦，因為如果純粹睇我哋個案數字咧，係長期都係少於10嘅，即係我講本地確診係少，長期個位數係已經幾好噶啦。但係始終嗰個輸入問題都係未必令人最安心。咁我哋希望特区政府真係做好啲啦，係啊、 明白，唔該晒你鄧家彪， 唔該 晒。係鄧家彪係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大家有啲咩意見呢？對於剛才我哋傾嘅旅遊氣泡同埋回港易嘅最新安排，打電話嚟1872311。 國家安全係安邦定國嘅重要基石，內容涵蓋多個重要領域，當中包括 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陈建强， 我是赵杰文， 我是林景星， 我是邱雪琪， 维护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正所谓欺山莫欺水，所以在水上进行工程真是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好像在荷兰就有个在运河的工程发生严重意外。 哇，整只等船反转了啊。 而在美国就仲出事，有个转油台转穿了个湖添。 所有湖水好快就被抽晒落地底啊。 到底这些工程为什么会出事呢？ 电视节目历史23事之 为什么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政府亦都系公布咗放宽一啲食肆同埋场所嘅检疫安排啦。咁啊，所谓嘅疫苗气泡嘅一啲新措施啊，咁例如餐厅咧就系大家会听到噶啦，新闻都有讲嘅，就系有而家分开四种嘅条件啊。其實都幾複雜嘅，講嚟就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就係有 A 餐、B 餐、C 餐、D 餐啦。咁其中咧新增加嘅一啲條件咧，就關於即係如果員工接種咗至少一劑疫苗啦， 之后呢，咁全间食肆呢或者部分范围呢可以延长营业时间到午夜，每台坐六个人。咁如果所有员工完成接种两剂疫苗之后14日，再加埋顾客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呢，就可以堂食延长到凌晨两点，每台可以坐八个人等等啦。我哋留返六点半之后再同大家傾下呢，就係喺餐厅里面嘅疫苗气泡呢，而家睇嚟呢就可以咁讲呢，就分开四种嘅状态。咁、我哋留返六点半之后再同大家傾啦。咁大家首先我哋而家关注一下呢，就係有啲仍然关闭嘅地方，好似酒吧啦、夜总会、卡拉 OK、 麻雀、天球、洒落、派对房间等等啦。好啦，可以重新开放啦。咁呢个重新开放呢，就而家就讲緊呢，就係呢个所谓嘅疫苗气泡嘅措施啦。重新开放呢，就係喺周四开始嘅。咁但係呢，又係要有一啲疫苗嘅要求喎。咁就係、是、首先就係、是、譬如话酒吧同埋酒馆啦，就係、是、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啦。但是每台人数上限是两个人，而人数的上限呢，就是成间地，即是成间酒吧的最高容量的一半。而有条件的就是呢，所有员工和访客均已接种最少一剂疫苗的。咁另外呢，就是要用安心出行的，即是不准写纸仔的。而65岁以上没有智能手机的人士呢，就可以豁免。咁对于这个即係即將嚟緊嘅酒吧叫做重開啦，咁但係加上嘅呢啲條件點睇呢？嗱，電話裏面有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會長梁立仁，梁立仁你好啊 ，Hello，Hello，Hello， 係啊，嗱，剛才聽到即係政府公布嘅叫做重開啦，但係就有好多嘅條件啊，點睇呢啲條件啊？ 其实呢啲条件对于我哋业界嚟讲，即系复业两个字啦，即系文，我形容系文字上嘅复业啦， 系 文字上嘅复业。咁就有少失望嘅，即系之前其实佢嘅消息或者我哋之前开会都知道某程度上嘅条件系点样。不过今日喺我哋所认知嘅条件里面再加辣咗少少， 系 咁就系喺个员工检测方面啦。咁其实之前开会当局就系、是、只要要求我哋系员工去一个自我申报向雇主，即系喺个高度诚信嘅情况之下，去向雇主申报，咁就唔需要医生纸嘅。咁今日佢突然之间我都系睇直播先知，咁收到消息就系、是、并需要去提供医生证明，而且系有呢个嘅刑事责任，系啦呢方面对于员工嚟讲系一个几大嘅强制性啦，因为始终。復業對於我哋嚟講，佢今日公布啦，後日可以實施啦。咁就其實大家都係咪咁快去配合到咧，又係一個問題。 嗯。喂喂， 係。 咁你見到其實而家譬如啲員工咧，佢哋即係打咗疫苗嘅情況係點咧？有幾多比例會真係打咗，或者因為咁樣而真係要去打嘅咧？ 如果我哋有個數字嘅統計訪問過大約500名嘅業界員工啦，咁就個接種咗加埋已預約嘅咧，其實個幾禮拜前我哋都已經過咗一半，即係五成以上。係啊， 咁但係嗱，如果即係政府有咁嘅要求嘅話，你會唔會估計其實啲員工都會打，定係都有好多人堅持會唔打咧？ 反而堅持唔打嘅就唔係太多，反而係一啲員工咧，佢就真係擔心自己身體嘅狀況係唔係適宜接種嗰方面為之居多，因為而家好似佢突然之間話要提供醫生證明嗰方面咧，都要有啲業界嘅反應就係、是、啲員工嘅反應就係、是，佢哋睇醫生都未即係唔敢開出醫生紙話俾佢聽，你夠唔夠膽係即係你係適宜啊定不適宜啊？因為當局我哋其實要求過，你喺呢個措施要提供呢，即係我哋提供一個唔打疫苗嘅原因或者身體不適嘅理由，希望有一個明確嘅指示。咁其實到而家都冇。 咁就算真係做曬啦，真係所有員工即係接種咗至少一劑，但係嗰、那個俾你哋能夠開放嘅時候，即係每台都係坐兩個人嘅啫。呢樣嘢又即係對於你哋嘅意義，會唔會又覺得又好似即係有排都未可以即係完全恢復正常？ 咁如果其實我哋如果當聽落話啊二人，其實我哋就冇乜爭議嘅呢樣嘢，因為喺第二個層面上面，我哋更加嚴重嘅，即係佢限制咗一個係人客必須接種疫苗。 係。 咁其實好多都會問哇！你哋嗰個預計翻個生意又會幾多啊？去到幾多成啊？咁呢個其實好似我用數字可以好簡單計出嚟，即係你香港有幾多人？咁大約有而家得 10% 係接種咗。咁再扣減翻啲老人家啊，唔係我哋消費群嘅客户，我當係有半成。咁有半成，我哋咪得半成生意咯。係啦，即係仲要全香港酒吧去分，即係業界裏面去分嗰半成，咁生意額有幾多？大家以數字上就可以睇到嗰個營運嘅慘況。 咁嗱，你哋仲有啲咩反建議想俾政府咧？點做先好咧？ 其實由當初政府開始同我哋傾，即係啱啱最近呢兩次會議啦，我哋都提出好多反建議俾政府當局嘅，即係例如好似分階段去啊。即係唔係咁樣一下子去咁強硬去採取啲措施，例如好似第一階段50%，第二階段75%啊，直至到100%先至去完全去放寬啲條件。咁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有同當局去解釋或者俾一啲建議去當局去做。不過當局有一個冇科學根據嘅安全系數去同翻我哋講，我哋嘅安全系數係高，係啦，咁就冇退讓嘅空間。咁我哋即係業界裏面係其實喺淨係今次停業都已經5個月，係啦，我哋基本上已經冇任何嘅條件同政府去討價還價， 係 啊，即係亦都即係政府亦都同我哋講啦，開咗先啦，即係冇第一步就唔會有第二步，咁即係而家嘅就算即係開翻，希望呢兩個禮拜政府真係睇到我哋業界慘況。即係有啲政策上或者措施上係咪可以去因應個環境而調整咧？即係係啦，文字上就真係俾我哋復業啊！咁基本上喺呢個嘅復業條件之下，有幾多員工可以翻工？即係業界嘅員工，我都冇生意，我點會叫曬啲員工翻工咧？係啦，呢個問題啊！ 你剛才話冇科學根據係咩意思啊？ 即係安全系數一路我哋其實都一路問緊，究竟酒吧去點先為之係高風險？即係你話飲完酒親密啲咁，根本上係喺海灘又得，喺任何地方都得噶嘛，係咪先？咁喺好多地方而家都係有酒賣噶嘛，係啦，餐廳食肆啊，你喺街啊，唔同地方啊都有酒賣。咁嗰啲地方飲酒就唔會親密啲，即係安全系數就唔會高啲，淨係喺酒吧裏面有一個即係正規持牌監管之下個場所裏面去發生嘅事個安全系數，反而喺啲冇一個正規去監管嘅場所裏面，反而我哋仲高。我哋其實一路都問緊呢個問題，即係你話再講話對於業界公唔公平，係咪處於歧視或者一個戴有色眼鏡睇我哋呢樣嘢係冇改變過，只不過我哋係而家去同政府或者要求去復業或者爭取嘅道路上面，我哋冇條件啫嘛。 好，唔該曬你。 係啊，好嘛， 唔該曬梁立仁。 OK， 唔該曬。 好，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嘅會長啊，咁聽佢嘅講法咧，就話其實今次嘅所謂酒吧復業係字面上嘅復業啦，咁另外就係要求一啲員工或者訪客都要接種咗一劑疫苗啊，最少一劑疫苗啦。咁其實計翻個比例，全個人口接種咗嘅比例咧，佢哋能夠服務嘅客人咧，其實係好少嚇。咁所以上限2個人啦，或者係坐唔坐得夠嗰個地方嘅最高容量嘅一半啊，咁其實都已經不重要啦。咁嗱，讲到放宽，咁其他嘅地方都有放宽嘅，就係譬如话派对房间、卡拉 OK 场所最多都係4個人一间房，麻雀、天狗等场所呢就可以营业到5夜，咁但係都係有头先嗰个条件嘅，就係所有员工同访客呢都係要接种咗至少一剂疫苗嘅，咁即係话呢，如果大家要喺而家去唱卡拉 OK 咧，就要去接种疫苗嘅，或者係要去麻雀撒落咧，就唔该啊，你去中咗疫苗先啦。咁呢个都系即系政府而家嘅要求嚟嘅。咁另外就系关于冇提供飲食嘅婚礼啊、周年嘅股东大会等等咧，都可以开嘅。咁啊，放宽咗嘅，咁室内50人，室外100人。教会放风至室内嘅50%，室外咧就可以100%。咁但系仍然系要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嘅。好啦，咁我哋听听听众嘅电话，电话里边有黄先生啊，黄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我今朝打电话去嗰个千禧年代问过噶啦，因为邱腾华响度嘛。 嗯。 咁咧，我哋就 plan 咗去新加坡噶啦。咁、三个人去探我个仔。 系。 咁咧，佢喺新加坡做嘢嘅。咁咧，佢而家翻嚟香港咧，我唔知咧，佢翻嚟香港之后再去嘅时候，使唔使打两针？因为佢哋咧，新加坡打针打到四十岁啫嘛。 系。 佢喺嗰度做嘢咧，就冇得打嘅。 系。 咁我想佢呢就清楚讲清楚，我仔返嚟啦，因为我过去係咁简单。 係。 因为我哋三个过去呢，即 讲唔讲得清楚呢，啊叶德权。邱腾华。 啊邱腾华，邱腾华。佢冇答我㗎，因为我淨係打咗香港电台讲咗呢句说话，佢就冇答。但我心里听到你哋嗰个新闻好似有讲到，但佢冇 written 啊，你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 我追啲新聞都睇唔到就呢、這個。 好明白咁啊，系多謝黃先生提出呢個疑問啦。咁好都好關注啊，咁都關乎到佢嘅旅行計劃同埋點樣見翻個仔啦。好耐好長時間冇見，嗱好多細節咧都真係要即係慢慢嚟再睇嘅就係、是、啊、我哋聽一節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屯门嘅黄珠路近屯门公路咧，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于是咧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九龙荃湾方向嘅车辆禁止右转去黄珠路。而家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黄珠路一带咧好多车啊，龙尾去到福亨村嘅，因为路面障碍物啦，屯门公路荃湾九龙方向咁啊近住黄珠路一带咧就挤塞噶。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之前呢香港仔隧道红隧方向因为太多车，曾经有间歇性通车措施，而家取消咗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澳元对美元 0.77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2，港金报1647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9.6美元，卖出1780.97美元。港汇指数101.2，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啦，通去黄珠路嘅支路咧系曾经封闭噶，咁而家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去黄珠路嘅支路已经解封，咁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接近屯门医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过了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的龙尾近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现在交通繁忙，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龙翔道近彩虹村，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就排到过了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几长的，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还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哎呀，我登记了做选民，但是又收不到通知的。 放心啦，选举事务处会透过邮寄书面通知、短信等方法通知选民，通常在14日内会完成初步处理的。 想知多啲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又想玩游戏攞奖品， 咁就要听选民登记小剧场啦！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評論員金文峰。 新聞回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金文峰你好啊， 你好。 我哋聽到咧喺今日新聞嘅公佈裏邊咧，就有好多 A 餐、B 餐、C 餐同 D 餐啦。 茶餐廳 啊，係啊，就係有關我哋而家一啲新嘅一啲叫做係放鬆檢疫嘅安排咧。咁而家咧就政府就推出一啲新嘅條件啊。咁啊，而家就變咗而家去餐廳咧，你就發覺有四種餐廳啊。 係， 即係嗱，要講曬出嚟都有排講啊。嗱，第一種咧就係即係而家係冇任何嘅防感染措施嘅一啲餐廳啦。即係嗱，呢啲餐廳咧就係你見到嘅。而家咧有啲餐廳係夜晚六點之前咧先至提供堂食嘅啫。咁最多都係兩人一台，跟住如果仲營業嘅話咧，就係賣外賣噶啦。咁嗰啲就係 A 餐嘅餐廳啦，嚇 A 類型嘅餐廳就係話而家係冇任何防感染措施嘅。咁另外就係 B 餐廳，就係而家比較多嘅餐廳都係咁嘅，就係晚市就去到十點啦，四人一台啦。咁就食肆咧要安排為員工14日做一次檢測啦。咁呢個就係而家大部分嘅，同埋要大家要填安心出行啦，或者係填紙仔等等啦。 B 餐啊，呢個就 係呢個 B 餐。跟住啦，新嘅就係 C 餐同 D 餐，就係嗱成間食肆咧部分範圍可以延長營業時間到午夜，每台坐6人。咁但係咧就係所有員工就要接種最少一劑疫苗。顧客就使用安心出行，就唔可以填紙仔噶啦。咁跟住仲有 D 餐，D 餐就可以凌晨2點做到，跟住每台坐8人，坐嘅餐廳嘅座位容量就可以佔最高人容量嘅75%。咁個條件咧就係所有員工接種咗2劑疫苗之後嘅14日。咁另外咧就係顧客都要接種最少1劑嘅疫苗。咁啦，呢個就係而家最新嘅一個安排啦。聽落都幾複雜喎，記唔到喎。 係啊，我諗到時可能嗰啲員工都要攞住張貓紙啊，即係要睇睇，究竟我哋係屬於邊種類型嘅餐廳咧？同埋好似又話 又要再分區嘅嘛，係咪？即係自己間餐廳 咧。如果你中意，不過即係有啲區咧，就係可以即係每台坐多啲人嘅，咁又要分開不同嘅員工咁樣樣。 又有 C 加 D 咁樣樣係嘛？即係使唔使貼出嚟話俾人聽？究竟呢間餐廳有幾多種類嘅位俾人坐咧？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叫做係繁複嘅，相對嚟講，即係。究竟同埋嗰個實際執行上面，當然啦，政府就話有個程式啦，咁啊手機程式可以俾即係 show 到出嚟，即係嗰啲顧客啊，究竟係咪已經打咗一針啊，最少咁樣，但係成個過程我諗會比較繁複少少啫。 個手機程式都喺度研究緊、研發緊嘅，都未開始有嘅。咁而家咧，即係如果有啲顧客咧要證明自己係打咗一劑疫苗咧，理論上就係你要攞住張針紙通街行嘅， 嚇 咁、要攞住張針紙話俾人聽，誒、我真係打咗㗎，咁所以咧就可以坐到凌晨两点啦，咁另外咧就系仲有一个问题，相信喺好多餐厅里边嘅一啲雇主同埋雇员之间，唔知会唔会有拗撬啦？就系、好啦，咁有啲雇员因为健康理由咁唔打得针嘅，或者唔适宜打疫苗嘅，咁点算咧？咁而家嘅政府嘅一个做法里边咧，就话要填表嘅，同埋咧系要交医生证明。咁同時咧就係要每七日做鼻腔咽喉合併測試，咁如果係虛假聲明咧，係要負上刑責。咁而家嗰個問題睇嚟就係，咁如果啲員工真係唔想打疫苗嘅話，係要去揾醫生紙嘅喎。 揾醫生紙，而且每七日要做一次檢測，即係都幾繁複嘅。因為其實之前都有一啲討論啦，即係譬如有啲餐廳曾經係強制要求啲員工係一定要打針嘅，如果你唔打咧，咁你就辭職走人啦。咁都喺社會即係引發咗啲討論，究竟即係老闆係咪應該做呢、這個去到咁硬，即係員工唔打一定就唔可以俾佢繼續做咧？因為啱啱你講到，即係其實有啲員工可能佢未必即係年紀大，即係佢個人意願佢唔想打嘅。咁而家好老細就一定要打啦，否則你就因為如果唔係就開唔到 C 同埋 D 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會可能引嚟一啲社會嘅討論，即係對於疫苗嗱，即係因為政府其實都唔係強硬到要所有市民打，但係而家就變咗咧係個餐廳，即係飲食界要如果想開多啲位咧， 想開多啲每台坐多啲人， 就 要開夜啲， 變咗由飲食業界去我唔敢講強迫咧，而家呢刻，但係都係鼓勵啦。佢哋嘅講法就鼓勵自己嘅員工去打。 咁當然有好多人咧，我諗到而家都唔想去打，有好多原因啦。咁其中。我想有一部分人都是健康原因的，那你可能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啊，又或者有些朋友可能是试过面瘫啊，或者是 糖尿病啊， 神经线可能有些不妥，或者是自己是敏感底的，很多时候都有皮肤敏感的，那可能呢都会对于打不打疫苗很犹豫的。 没 错。所以呢如果说我唔可以唔想打，而又想继续翻工，或者是不想被老板视为即是在那里为他制造麻烦，那就要去找医生去做证明的。 是的。除了其实刚刚讲了食客之外，其实一般市民都是的，即譬如我想大班人一起出来了，八个人想着一台，怎知原来有两个是未打过针的，他们又不可以去八人那台，又可能要去转六人台。所以是有一些即分了这么多个比如四级制，其实是不是他想做到很仔细的，但其实在实际 操作上面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可行呢？其实都还要再看看到时之后的执行方面。 还有婚礼，譬如说现在提供没有饮食的婚礼就可以放宽到室内五十人，室外一百人啦。咁你可以想象，咁好多婚宴咧，如果你要即系坐多啲人一台咁先划算噶。咁啊要打疫苗噶咯，即系话大家为咗去饮某人嘅你朋友嗰餐就要去打疫苗噶咯。咁 会唔会因为咁去打疫苗咧？ 咁我见到好多朋友话：喂，好啦，正，我唔使去啦吓。大有大条道理唔使去啊！即系有好多朋友会觉得咁。就唔會因為打疫，唔會因為要即係要去嗰場婚宴而去特登去打疫苗嘅。 唔好意思，未打疫苗喎，你出席唔到你個婚禮啦咁樣。 咁似乎呢個係一個理由啦。咁政府嘅講法一路就係話，即係香港咧係相對喺其他地方國家地區咧都係疫苗相對係充裕嘅，咁所以咧即係都想咧就係大家去多啲打啦。咁之前亦都有啲朋友就話你叫人打疫苗，但係又好似冇乜好處嘅。因為香港個疫情又唔算犀利啦，比較其他嘅地方，咁你總要有啲誘因先令大家去打疫苗㗎。咁似乎政府都係回應緊呢件事啦， 似乎都係，但係我哋都討論過呢樣嘢，即係話究竟即係嗰陣時講嘅誘因，可能真係話可能去其他地方，即係譬如嚟緊可能就係我哋講緊同新加坡嘅 旅遊氣泡啦。咁特別係但係對香港嚟講，我諗內地嗰個氣泡，我諗緊要過其他地方。即係因為其實好多人即係去，因為要工作啊或者做生意嘅關係咧，都會係去內地啊。咁啊，反而係新加坡，其實我諗對大部分嘅香港人嚟講，個吸引力不算太大。咁當然啦，行出一步都係好事嚟嘅。但同時亦都有啲人開始講緊啊，因為而家印度嘅疫情爆得咁犀利咧，究竟我哋而家係咪一個合適嘅時機去開呢個旅遊氣泡咧？因為嗰個傳染力咁犀利啦，咁亦都係喺南亞嗰邊。其實如果嗰個病毒傳到去東南亞咧，可能又會因為呢啲氣泡咧，都會突破咗我哋嗰個防線。 嗱，咁喺香港始終就呢幾日都係維持喺個位數字，都似乎係受到控制啦。咁所以政府就推出咗呢個即係餐廳嘅，尤其係餐廳嘅一啲 A、B、C、D 餐啊。喺電話裏邊咧有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啊，張宇仁你好啊， 張宇仁你好， 你好。 係啊，點睇呢一個即係新嘅一啲放寬嘅措施？ 這個我諗係一個好嘅向前走嘅一步。咁尤其是喺我啲表列行業，酒吧啊。卡拉 OK 啊，同埋夜總會已經即係成五個月都冇公開，冇生意做，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佢哋係歡迎嘅。咁當然要做多啲嘢，就係翻去我年多前都成日講，政府要平衡經濟同防疫，同樣我哋啲業界香港嘅商界都要平衡做生意，同埋亦都幫政府防疫。咁你哋正話都講得啱嘅，因為而家其實我哋唔好話睇好遠，其實日本啊、菲律賓啊、甚至馬來西亞，你冇講，包括埋印度咧，其實而家都啲數字係上升嘅。咁所以我哋香港係真係不能掉以輕心。咁喺可以放寬做多啲生意，亦都希望市民可以即係出去食市食多啲嘢，食夜啲。咁但係我哋都如果打曬針，其實唔係淨係為咗去食肆，亦都唔係為咗氣泡嘅。 剛才你講到即係酒吧嗰個問題咧，似乎好多即係酒吧嘅老闆啊、東主都覺得，因為要求咧就係員工同訪客都要接種最少一劑疫苗啊嘛。咁其實接種咗疫苗嘅市民咧，嗰個比例係一成到嘅啫嘛。咁所以其實有可能去幫襯酒吧嘅顧客其實係好少嘅喎，即係佢哋會覺得。即系呢样嘢等于冇咁滞，点睇？ 咁大家一日唔开咧，就冇得讲话，即系等于乜嘅，系咪先？因为好多酒吧只可以做一半生意啦，而家，一个台两个人，咁佢其实系咪需要好多人咧？咁我睇又未必需要好多人。我接触嘅酒吧业开咗两次会，同政府多数都系欢迎嘅，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小步向前去。但係起碼開咗翻，大家都可以再睇下政府可以唔開唔走第一小步，政府唔放心咧，嗰第二步、第三大步就始終都唔會嚟。咁其實呢個係即係酒吧行業想見到嘅。 係阿張人都想問一問啦。咁即係而家其實出咗第三、第四級啦，即係其實員工就即係需要去接種呢個疫苗。咁其實你哋嗰方面咧，即係無論係老闆又好，員工又好，對於呢件事點睇咧？因為我哋啱啱其實都傾到，即係話即係本身嗰個接種率都唔係咁高啦。咁而家啲員工佢哋其實願唔願意去做呢一個接種疫苗咧？ 即係你去問唔同嘅人，咁咧包括我哋自由黨，即係喺十二月同一月都做咗。个民调嘅，我哋系明白，即系肯接种自动去接种嘅，当时系五六成，咁而家咧就因为有好多传媒嘅报道，同埋外国嘅问题出现咗，咁就系影响到有啲市民嘅信心。咁但呢个正正就系而家政府措施，我觉得系做得好嘅咧，就系、是、如果真系大家员工又唔做，老板又唔做，管理层又觉得乜都唔做嘅，咁你咪继续而家做四个，继续而家做到十点咯。咁但系如果大家都觉得生意可以做，打针又唔系个问题，咁咪大家去打针，咁咪可以收入又多翻啲。你而家就算有公开嘅，都可能系就业不足，因为始终我哋做得一半人，做得四个客做到十点钟。 好可能嗰啲生意嗰個翻第二輪就係撐咗個一兩個鐘嘅時間，咁所以大家咪要即係要衡量咯。 嗯，但係會唔會同即係老闆同埋啲員工之間可能會有啲拗撬咧？而家尤其係仲要話，即係如果員工真係冇打嘅話，就要去揾張醫生紙先至能夠去豁免。 嗱，好老實講咧，我就好難去答一啲假設性問題。但係據我認識嘅飲食業嘅員工，喺沙士嘅時間，同埋喺呢兩年裏面，即係年紀裏面，受嘅嚴重嘅影響，員工係好支持啲老闆嘅。我到而家我都係好感激，因為佢哋係體諒個老闆。我就唔覺得，即係話係咪真係會冇事幹發生呢？唔會。咁但係當然亦都老闆有個選擇，就如果你真係覺得員工係大家唔肯打嘅，你又想即係亦都鼓勵唔到佢哋去打嘅，咁你咪繼續做返而家啲生意囉，冇緊要㗎。大家都知道啊，生意係少咗，而家都係少嘅，緊要大家少啲扎住肚皮扎緊斧頭，咁咪大家去繼續捱。如果話啊唔係，大家都覺得希望搵返多啲收入，老闆又希望老闆又可以生意好啲，可能加人工又鬆手啲，咁呢就大家咪去要去平衡。成間公司係大家嘅，我成日都話，即係唔係淨係老闆一個。咁如果大家都去做，同埋大家都要諗下，你打咗疫苗，保障你自己，保護你自己，保護你啲屋企人，保護你啲同事，保護你啲顧客。咁其實點解我哋唔做呢？ 我諗主要係因為有啲，譬如有啲員工咁，可能即係健康問題，又或者係可能想懷孕啊等等，都有啲顧慮噶嘛。 冇錯啊！咁所以而家政府都做咗呢一個，如果你係懷緊人，醫生亦都覺得你唔適宜打嘅，咁你咪可以攞張醫生紙，咪淨係做檢測咯。如果你覺得而家好多人都覺得好多問題咧，就純粹我覺得係睇到報紙，就講啊某個人打咗，即係打咗兩針，打咗十幾日咁啊死咗啦咁。咁其實我哋日日都有好多即係香港嘅市民一百幾十，其實都係冇打針，都係死，不過冇講，係咪先？咁你但係有報紙講到呢啲嘢，啲人咪覺得啊呢啲人有糖尿病係咪就有糖尿病唔可以打針咩？啊呢啲人高血壓係咪高血壓又打得針咧？個人係肥啊，咁係咪肥又打得針咧？咁所以但係係咪真係醫學上係不可為嘅咧？咁其實有幾高嘅風險，係乜得乜唔得，唔係我哋去睇報紙，唔係即係靠傳媒去話俾我哋聽咯。但係傳媒嘅渲染，好不幸地係令到我哋一日我哋唔肯去打針。其實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嗰個70%嘅打針嘅重要性。咁咧，同埋呢個疫情喺即係我哋嚟講，係根本唔會走得好似沙士。三個月唔會話而家年幾我哋走得，我甚至有人同我講，我明年都唔使諗住去旅行㗎啦 ,ok, 即係去到咁惡劣嘅。咁所以始終一日我哋唔打針唔去中呢個打呢個疫苗，我哋始終係走唔出呢個。 好，明白，唔該晒你張宇仁，唔該晒 張宇仁，唔該。 係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啦，咁大家聽緊嘅朋友又点睇呢？就是因为见到嘅就是如果食肆要再延长营业时间，或者是想每台坐多啲人嘅话呢，就员工最少员工就是要打一剂疫苗㗎啦。咁如果打两剂，打足两剂之后14日呢，就更加可以再延长啲时间啦。咁如果你话我唔想打喎，咁点呢？可以豁免嘅。咁根据政府嘅讲法呢，你就要去填表，然之后去搵医生纸，然之后呢每7日再检测一次。陰性嘅咁都可以獲得豁免，咁當然啦，就係你要去揾個醫生去同個醫生講，睇下即係係咪真係你可以豁免啊？咁呢個就係大家如果唔想打嘅時候，而食肆又想開耐啲嘅話咧，就要做嘅一步啦嚇。咁呢個大家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陳先生啊，陳生， 陳生你好， 陳生請講。 你好，歐嘉倫你好。其實咧，政府啲嘢攞嚟煩嘅。 啱啱個疫情穩定啲，又搞啲咁嘅嘢。我而家我50歲，我用個 analog 嗰啲普通2G電話打電話俾你哋嘅。咁我冇安心出行，咁我即係話叫我變咗第日唔使出去食飯㗎啦。電子仔又話唔得。 嗯，唔係仲得嘅，即係你去嗰啲仲係維持住十點前。 佢話開到深兩點嗰啲就一定要填紙仔啊嘛， 係啊，就唔關你 事啊嘛， 係一定唔填得嚇。 咁我邊度揾啲可以開到十點鐘噶？ 嗯，嗱咁而家講法咧就係豁免，即係唔使安心出行，因為好多老人家冇啊嘛，咁啊話65歲以上嗰啲都可以豁免嘅。不過如果你50歲嘅話咧，佢就假設咗你一定會有啲智能電話噶啦。 仲有啊，阿歐嘉良，我喺政府部門嗰啲外判保安嚟噶，好多政府部門入院入嚟啊，都係填紙仔嘅啫。 嗯 嗯。 啊，入嚟又話唔都安心出行，又話冇帶電話，又話安咗個安心出行會食電嗰部電話，所以唔安啊。咁啊，亦寧願填紙仔。好多政府人員都係填紙仔入嚟嘅啫。咁你叫阿陳肇始叫佢哋都曬安心出行先俾佢翻工啊。 嗯，明白。好，多謝陳先生的意見。咁的確係嘅。你譬如話而家入。即政府場館，譬如體育館咁、都係俾你，係俾你填紙仔嘅。 即其實而家就係淨係，而家即出咗呢個叫做四級制啦。咁先開始話有啲餐廳就一定要係都安心出行。即呢個都係即成個政府個政策嗰個唔夠統一，呢樣嘢其實都會俾人詬病嘅。即因為你譬如你推個公共政策出嚟，即而家舉例，而家就係一個公共衞生嘅政策啦。關於呢、這個，咁究竟點解有啲地方可以填紙仔？譬如好似食肆就唔可以填紙仔咧？咁你都要有一個解釋話俾人聽。其實是不是之後下一步會有什麼政策想配合呢？這件事我想政府都需要去詳細解釋的，而 且都幾複雜的。譬如說如果你一間食肆裡面一邊就是 C 區，一邊就 D 區，一邊就六人一台，一邊八人一台，然後呢你又要找員工去查一下入來的顧客有沒有打了針，你要查他針紙。 其實很簡單，譬如我進來我說我就諗住去 B 區嘅啫，因為我可能八點幾九點幾，咁我哋填完張紙仔，點知我行轉頭咧，我過咗去 D 區嗰邊食嘢，你會唔會即係見？即係如果你間餐廳細，你都話可以啊。咁如果間餐廳大嘅，即係我填完紙仔入咗去，我行咗去 C 區 D 區，咁你係咪可以有個人去專門跟蹤佢， 即 係抄翻佢出嚟？ 可以想象中嗰個混都幾混亂啊，可能會。 所以我成日一路講緊實際。 一陣翻嚟再傾。 好， 第一核電站一個有放射廢棄物嘅储液罐上个月可能已经发生泄漏时，批评事件再次暴露日方在处置事故的重大疏漏和隐患。汪文斌说，今次并非涉事的东京电力公司第一次隐瞒迟报，批评日方所谓信息公开透明是不及时和有选择，再次严肃敦促日方认真诚实面对国内外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认清自身在福岛核污染废水问题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天气概况，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下午本港普遍录得约5毫米雨量，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事故同埋塞车消息先啦。九龙咧，红磡嘅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咧有意外啊。而家塞到去新柳街，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芜湖街对开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新柳街啦。之前咧就屯門嘅黃珠路近住屯門公路交界去荃灣方向，因為路面有障礙物啦，咁影響到咧屯門公路去九龍咧之前就好塞車嘅，而家因為路面障礙物清理好曬啦，咁啊黃珠路一帶交通就回復正常，去荃灣九龍方向就暢通噶啦。不過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就仍然係比較多車嘅，仲有就係深井至丁九嗰段嘅屯門公路啊，而家去元朗方向交通都係比較繁忙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的龙尾分别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就塞到新柳街， 獅子山隧道、九龍去沙田、窩打路道龍尾喺沙福道、龍翔道龍尾排到去觀塘道近住九龍灣啟業村，而獅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大圍紅梅谷路嗰段呢，現時交通都繁忙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街恩平，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非常多车吓。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太子道东油站，现时都系多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多车啦。咁另外就系深井至丁九段交通都系繁忙嘅。大埔公路，大埔公路近住和斜村段，沙田和斜村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安全车速报告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来回。咁最后呢，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和新加坡就想着做旅游气泡，5月26号开始启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疫情好转当中，大家都希望可以恢复出行。香港和新加坡大家的疫情都是稳定和大家安心的，我们大家都同意可以重开我们的恢复往来的机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金文峰你好啊。 好。 我們剛才談到就是政府剛剛推出的一個所謂疫苗氣泡的放寬食肆的一些檢疫的一些措施啦，嚇咁就分了幾級啦，再分多兩級出嚟啦。咁剛才講過啦，因為每次講咧都起碼要兩分鐘到嘅時間，因為都幾複雜啊，同埋幾長。咁簡單嚟講就係、是，如果員工同埋食客都打咗一劑疫苗嘅話咧，咁啊每台可以坐多啲人啦，6至6個到八個，又或者係延長營業時間到午夜甚至凌晨兩點啦。咁嗱，當然啦，出嚟就會有好多複雜嘅一啲問題，就係、是、你員工要打針，咁如果唔打針就要去攞醫生紙嗱。大家聽緊嘅朋友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啦。電話裏邊有張先生，張生你好， 張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 请讲，请讲。 嗱，其实咧，呢、這个政府咧，佢永远自己做嘢咧，都系唔会讲佢个本身佢自己嘅目标。佢个目标其实就系永远都想强制要市民打针，但系倒翻转头，香港市民系有脑嘅，有知识嘅。永远唔讲个重点就系、是、你打咗疫苗唔等于可以完全免疫，你仲可以带住个病毒唔发病，仲可以继续散播。个目的佢系为咗就系要帮大陆销佢啲科兴疫苗，由头至尾唔讲呢样。 咁都仲有仲有伏必泰，佢哋都仲有好多货都想大家打嘅，系咪咧？ 佢咪为咗想销。招路啫，但系仲有一样，佢其实依家咁样做法咧，系整死呢个饮食业。 嗯， 我由头至尾成年几到今时今日，我都冇超过4次喺出边食嘢。 亦都我唔会装你个安心出行。安心出行把个名就好听，装完就更加唔安心。仲有你呢个所谓电子针卡，由头至尾，你整呢个电子针卡，咪越整多一样嘢，所谓叫多只香炉多只鬼，就俾多一次机会俾政府去披露你自己嘅一啲个人私隐。 嗯，咁嗰度淨係一張針卡嘅啫，應該就係、是、未知啦，因為而家話研發緊啦。 相對你填得落去嘅嘢，佢、你一定有電話、或者有地址，有好多 ID 呢啲嘢，你一填得呢啲，佢就好容易 present 到另一樣嘢。 明白，好多謝張先生嘅意見啦。咁剛才張先生就講到啲即係疫苗嘅效用問題啦。嗱、咁大家睇翻啲數據咧，就係、是伏必泰就95%嘅有效率啦，科興就50.6%嘅有效率啦，50.6%啦。咁但係嗱，除咗有效率之外咧，咁可以即係呢啲疫苗咧，甚至科興都係啦，就係佢可以減輕即係當你真係感染咗嘅時候咧，入院嘅比率啦，同埋重症嘅比率啦，咁係可以喺嗰度咧。嗱，雖然仲有可能係傳播嘅，依、這個講得啱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點都好，就係令到你嘅健康，即就算感染咗冇咁嚴重，同埋令到成個醫護系統冇咁大壓力啦。 係啦，嚇係啊，同埋其實就講真咧，而家啲疫苗咧，其實喺全球都係好高需求嘅，即我又覺得唔係話真係需要香港政府幫手去即係燒一啲疫苗嘅，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地方其實都好想要唔同疫苗，咁我哋香港其實。嗱呢一方面其實我哋政府個反應都算快，即係我哋嗰個疫苗暫時都係充足嘅，咁呢樣嘢都係一個好事，即係大家打唔打就當然大家自即係而家係可以自己決定嘅。咁但係呢一樣嘢我覺得政府嗰個保障係即係確保我哋有得打疫苗呢樣嘢係做得啱嘅個方向。 不過咧，你諗翻起轉頭咧，就係如果話打咗一劑啦，而家嘅要求咧就係、是、啲市民或者係個。尤其是即係個 C 餐啊，私餐即係一台坐六個人營業到凌晨12:00嗰個 C 餐咧，就要求員工要打一劑。咁又或者咧，如果係 D 餐咧，就係、是、顧客都要打一劑啦。咁如果係去酒吧飲酒，顧客都要打一劑啦。咁打一劑咧，喺而家不同嘅即係國際上好多嘅研究裏邊都話咧，打一劑嗰個保護力係比較低嘅。尤其打科興咧。打一劑咧就係、是、個呢個係智利嘅研究嚟嘅，個保護力係極低嘅，要打兩劑先得嘅。 冇錯。 咁所以咧，即係你諗翻轉頭咧，如果你話而家要求好多人打一劑就可以去食嘢咧，咁其實嗰一劑咧，如果真係得一劑嘅話咧，嗰、那個保護力係即係微下嘅。 冇錯，因為其實所以呢樣嘢都係難以理解，即係我政府永遠出出嚟啲政策，永遠都係。到喉唔到肺嘅，即系如果你其实如果真系你觉得你要强行推嘅，你咪要佢哋打晒两剂先做咯。咁你打剂系咪觉得有个诱因啊？打咗话点都打咗一剂咯，咁佢自然就会去打第二剂。其实唔代表噶嘛，即系我可能觉得打完一剂咁，我符合到个要求，咁我可能就唔去打第二剂。即系我谂嗰个政策上边咧，成日都会令到有人好唔知佢想点样样。啱啊，即系其实张生有一点我系同意，即系政府你永远个政策。嗱，一個政府推出嚟嘅政策咧，一定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嘅。但係你作為一個政府，係有一個責任去清晰講，我呢個公共政策推出嚟嘅要求嘅目標係點樣樣。而我哋香港政府永遠喺呢一方面咧，都係做得唔足夠 嘅。嗯，好，電話裏邊仲有石先生，石生， 石生你好， 係你好，金文峰啊， 你好 ， 實際係你好。嗱，而家你哋講曬嘅啦，老實講，今次講出嚟咧就冇專家嚟支持嘅喎。你話打一針。某一种的疫苗是得 60%， 打针是不是得 30% 呢？ 不是的，不是这样计的，他 是 我知我先等市民，我不是专家， 是 他就这样说，好像这样说，现在你的食肆开放处所好像皇恩大赦那样，你现在你一定要人家去打第一针的疫苗才可以开放，譬如我想去酒吧就一定要打嘅，唔打就唔去得噶啦。依样就限制咗噶啦。咁打麻雀，点解四个人又唔可以顾客唔使打咧？ 要啊要啊！ 我问你先，唔使啊。 等我睇清楚先啦，嗱，有少少复杂啊吓。 顾客唔使打，喺度做嘢嘅人就要打咋。安心出行就已经得噶啦。我啱啱先睇到。睇到我聽你哋嘅時間，我喺度睇緊嘅。所以咧， 而家依个政府做嘢咧，嗱，好似你话嗰啲食肆，最近你话嗰啲食客传染俾嗰啲喺度做嘢嘅服务员有冇咧？服务员传染俾顾客有冇咧？系冇啊！点解冇？仲要系揸紧啲咧？你两个礼拜测试一次已经系足够噶啦，点解一定要人打咧？嗱，我直觉就谂咧。佢政府係硬銷疫苗，呢啲係我感覺嚟，歐嘉倫啊， 即係佢硬銷就一定係嘅，因為佢講到出口就係希望大家多打啲嘅，因為為咗大家好，為咗成個疫情，呢個係一定嘅啦嚇。 要合理咯，歐嘉倫，即係你如果講好似頭先阿金文峰講，你解釋清楚俾人哋聽，係點解需要打一針唔打兩針咧？你话打够两针，我信你喎。打够两针先上嚟开，啊，点解你打一针咧？我真系唔知点解系呢样嘢。 好好，多谢石先生嘅意见啦。刚才讲到即系麻雀天狗洒落咧，就澄清翻啦，就系阿石生系讲得啱嘅，就系所有员工至少接种第一剂疫苗，而访客系用安心出行嘅话咧，系可以开放到午夜嘅。呢个系麻雀咁啊，即系话饮酒咧就要即系大家顾客去饮酒咧， 都 要 打嘅， 打麻雀咧就唔使打。睇嚟系咁啦，有啲複雜啊，我哋有个表喺度嘅，不过个表咧都写唔到咁多嘢。好啦，咁啊，电话里边咧就有饮食及酒店业职工总会总干事陈子杰嘅，陈子杰你好啊， 陈子杰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想问一下你哋嗱，而家最新嘅即系 A B C D 餐啦，当中咧就要求一啲嘅食肆员工啊，或者好多场所嘅员工咧都要打最少一剂疫苗先至可以重新开放或者延长营业时间啦。咁当中如果话要豁免嘅话，要去揾医生攞医生纸，你哋睇当中而家呢个安排点样样咧？ 如果你话要医生纸先能够去即系执要申报啦，咁要医生纸咁样咧，其实系即系好难去执行到，因为始终我哋都有问过医生嘅，即系就算如果俾医生纸个咧，其实好多医生系唔愿意去证明，话即系话我一定系打唔能够打啦，或者 即系你哋问过啊？有啲 医生嘅 系啊？点样啊？点样？系点解？ 佢哋都话即系可能个风险系会比较大，因为你好难话确认呢个医。好確認呢個員工係能夠打或者唔能夠打，因為個法律風險。咁你諗下，政府都夠膽去孭呢個法律風險啦？ 即係你意思係有啲醫生覺得，如果話你打得，跟住你有咩事嘅話，即係反過嚟怪責佢喎，係嘛？ 係啊，呢個政府嘅即係個傾向都係咁啦，即係唔係要做咩要全部推曬俾啲打接種疫苗嗰啲人要去自己揾醫生咧？如果唔係嘅話，係咪咁所以個位置就係、是如果你其實而家去做任何嘢，其實都係好似轉咗個模式，好似俾你好似有粒反對或者唔打針，其實或者有選擇權，其實你唔係選擇緊咯，佢都係逼緊你，因為佢都係逼緊一啲僱主，你要開放啊，你要即係宴會多啲人去可以參與到啊，咁其實你就要去要所有逼啲員工去打針噶啦，係咯咁樣嘅情況。 咁點咧？打唔打咧？ 我諗好多員工會喺度投訴咯，咁就即係甚至乎有啲員工都話我會有係強迫打熱針嘅情況，咁但係有啲員工都係寧願辭職㗎，即係寧願辭職唔做，因為始終即係佢哋都擔心就係打完針嗰、那個後遺症同埋個風險其實真係比較大，同埋飲食業真係如果你話你睇下八人一台或者六人一台，主要都係中式酒樓多啲嘅，而佢哋個人。從事呢個行業嘅員工係比較年齡大嘅，同埋好咧，即係甚至乎即係有都比較多係有食煙或者飲酒嘅習慣咁樣，呢樣嘢都其實係會有好多隱疾出嚟，而打針嘅風險係會好高，所以佢哋選擇係可能我自己辭職啦咁情況。 咁 我想問一問，其實或者你其實有冇問過，你估計其實會有幾多人係真係可能寧願辭職？都會唔打，其實因為我哋見到其實我同意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政府咧喺呢個政策上面的確係強推，就希望多啲人去打嘅呢樣嘢，其實大家都知道噶啦。不過佢又自己唔肯做個醜人啊，就話你唔想打啊，咁你叫醫生啦，因為醫生一定要睇數據噶嘛，佢有數據支持到佢呢個人唔適合打針咧，咁佢先可以簽呢張嘢，因為呢個關乎佢專業，即係我自己咁睇。 但係有好多譬如話，我以前10年前試過面癱嘅，或者我皮膚敏感嘅。 真係未必有咩數據嘅喎，查唔到。 因為而家就係呢一隻疫苗根本上，因為所有嘅疫苗唔係呢一隻某一隻啦，都啱啱推出嚟，其實好多都冇數據。咁所以佢哋其實醫生係咪真係咁容易簽一張嘢出嚟呢？我覺得真係未必咁簡單，因為佢哋可能真係對佢哋嘅專業有影響噶嘛。咁另一樣嘢啊，問翻先，即係其實你有冇估計到咧？即係其實會唔會好多人即係寧願即係唔打針都即係要辭職咧？咁呢樣嘢其實對成個業界個影響，你估計有幾大咧？ 嗱，我而家如果你話要唔打針，因為唔打針去辭職咧，咁我哋都聽到，即係唔能夠100% 確認啦，即係有啲可能啲風聲都話會有集體辭職嘅情況啦。咁、但係你話我哋收到個工會收到個個案，大約有四五十度啦，咁、個案求助啦，咁涉及嘅餐廳都有五六間咁樣有強迫打針嘅情況，咁但係。而家都好多員工都係即係因為未完全壓到埋嚟嘅，認真即係你話去到29號打後，其實係咪有啲人會真係去到臨即係臨月決定嗰下係選擇辭職定係去打針咧？要真係要觀望。咁但係而家有好多好擔，即係仍然係好擔心問我哋點樣做嘅。咁我哋都話即係你話俾我哋聽啦，唯有就係睇下會唔會可以有一啲嘅壓力可以俾到佢咧。咁即係好似。其實之前有啲餐廳係好明目張膽，係出張通告話叫唔打針就停工。咁呢啲其實真係接受唔到，因為點解會即係你係完全係政府都冇話停工，而你哋選擇係有做咗一步就話直情停工呢樣嘢，甚至乎係有機會違反勞工法嚟添咁樣。咁所以呢啲我哋都會去關注多啲去做啦，工會做嘅嘢。 你剛才講到接到40到50宗嘅即係工人嘅投訴啦，而家嗰啲結果係點咧？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啊？ 我唔識答你，因為呢個牽涉就係、即係你點解決就係因為佢喺法律上，甚至乎係有啲公司係即係可以用佢個犯法去炒到佢啊，因為佢未必會話你唔打針而炒你，而係反而係用一啲唔同嘅方式去解雇你，或者你散工我唔俾工你。咁所以個位其實真係都幾硬食㗎呢個位。我哋如果工會嘅話，只係能夠繼續去用施壓嘅方式。咁、 即係其實嗱，好多係散工嘅話，佢都唔需要解釋㗎啦。你唔打針咁，我唔偏更俾你咪得咯。系咪咁啊？ 系啊，冇错，系啊。 或者调翻转，你工会其实有冇都去问嗰啲法律意见咧？就话就算而家咁样样一个做法，即系话，因为你唔打针，可能就影响嗰、那个即系嗰个间餐厅嗰个营业额啦，因为有机会咁去炒。咁其实呢一方面喺法律上边成唔成立嘅咧，其实都系好似你咁讲啦，其实有机会违反呢个劳工法例嘅。 咁当然你话如果用之前个餐厅个做法，话你唔打针就停工呢个位咧，其实系会构成有遣散嘅情况啦，即系佢要俾遣散费啦。但系如果你话喂间公司赔足俾你嘅话，咁其实就某程度上佢真系用遣散嘅情况去解雇你，而你佢又继续去开业，系即系冇保障喎。因为而家最需要唔系嗰嚿赔偿啊嘛，而系最需要份工啊嘛，个个都系咪？咁所以个位就系真系都几硬食下嘅而家。 嗱，我想问一下翻，而家咧嗰个营业状态系点咧？好多嘅食肆，譬如话都见到可以做翻到10点，咁而家都4个人一台嘅时候，似乎都有啲食肆都几旺场嘅。咁系咪你见到成行都有少少复苏翻啲咁，定系点样啊？定系好个别咧？ 其實而家消費者係消費咗即係消化咗成個即係十點又冇堂食啦，十點打後冇堂食，成日一台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個位其實我哋都好費解，點解其實運行得咁好？點解而家你甚至乎個疫情已經有緩和跡象，你突然之間去收緊得咁犀利咧？咁 你覺得收緊咧？佢政府覺得放鬆咗，俾多啲選擇你哋 嘅 喎。 我哋即係有啲嘅老細都會。曾經都講，即係我諗業界比較出名嘅多集團嘅老細都嘅火鍋店嗰啲咧，就講過啦。喂，你多2个钟头，其實對於我哋嗰生意有幾多幫助咧？即係唔係好多幫助嘅啫。你話你而家 C plan 係多12点啊，去到係咪？咁你甚至乎你話你話酒吧，其實你去到都係開到凌晨2点。咁如果你話即係認真去睇翻凌晨2点，其實對於我嚟講最旺場係2点至4点嗰陣時間啊嘛。咁你而家其實你做完，其實話你係冇幫到佢哋噶嘛。 我去即放寬咗，其實就仲要唔係幫緊佢哋咯，係反而你仲要做咗咁多嘢，係令到啲員工係更加個工作量大增。 好，唔該曬陳子傑，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總幹事，我哋聽聽聽眾嘅電話，任女士啊，任女士你好， 任女士你好， 聽講聽講。 我想講咧就係、是、我仔咧就係、是、排期呢個嘅呢、這個嘅睡眠窒息症嘅，佢有哮喘嘅，佢做飲食業嘅，咁、如果你話佢話。如果政府话每个星期咧就要做检测一次咧，咁一嚟就系、是、佢每一星期只系放一日假啦，放一日假都要去做检测，咁样即系连瞓都冇得瞓咯，休息都冇得休息咯，同埋一样嘢就是、一个星期一次就200几蚊，所以话每个月佢都要俾成2000，俾成1000蚊出嚟咯，做检测。咁如果政府唔知系老细俾定系雇员俾咯，同埋就系、是、同埋就系、是、唔記得咗。 同埋因為咧，佢如果要做檢測咧，都要醫生寫咗咧，佢唔適合打針先打疫苗先可以做嘅喎。 要揾醫生添啊！ 有冇揾到醫生啊？係咪已經寫咗個醫生紙俾你仔仔咧？ 佢淨係有個覆診紙嘅記錄咯，等緊排期個窒息症咯。 明白。 等緊排一個睡眠窒息症咯，但係佢係哮喘嘅時候咧，佢瞓嘅時候咧係一呼吸唔到气咧，佢就要起身就吸气噶啦。 明白，好多谢任女士嘅情况啊，就系、是、个仔咧都。其實飲食業都是你一個禮拜真係放一日嘅假咧、你可能又要去做檢測，每個禮拜都要做啊嘛、好，跟住咧係有葉先生啊，葉生你好， 葉生你好， 葉生 你好，大家好，歐生你好， 係你好，啊，歡迎風。 我係想問個問題啊，因為政府出咗個 A B C D 餐咧， 係 咁就第一個問題就係 A B C D 餐，咁洗手間使唔使分 A B C D 餐？因為大家都穿入去嘅話， 冇 嘅， 冇講啊，冇講， 冇提到呢樣嘢 咁有問題，喂 ，A 入去 ，B 入去 ，C 入去， 咁就唔係嘅。照計咧，就係、是、最多都係 C 同 D 撈埋嘅啫。我斷估都，因為你嚇、 因為就可能去廁所，可能大家都戴翻口罩嘅，應該都 嚇、照計就 係、是、你洗手或者有啲人攞口或者去嗰陣時有啲氣泡會出嚟噶嘛。咁就有啲員工係一齊去，有冇分開員工洗手間啊？有冇？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有啲大型廣場或者有啲商場咧。啲酒樓係用中央系統嘅，咁中央系統裏面冷氣中央系統又有冇分 A、B、C、D 咧？有冇啊？ 係應該就冇分嘅，分咗就唔叫中央系統啦，應該都係唔分嘅啦，佢哋係啦。 咁唔分咁咪又係交叉一樣？ 系照计就唔会空气传染嘅，照计吓。 照计咁讲就系、是、飞沫啦嘛，主要就系系啦。 系啦， 系飞沫，因为佢除咗口罩食嘢会有声或者发出飞沫噶嘛，即系喺空气里面运转都会传染啦。 好多谢叶先生嘅问题啊，咁所以你话真系 A B C D 咁，因为有好多就唔会交叠嘅，咁最多就系、是、有一啲。即係叫做乾淨，即係所謂乾淨啲啦，或者係打曬疫苗嗰啲咁啊，坐埋一邊咁啊，希望可以分得開啦。咁但係之前都講過㗎啦，就係、是、有好多食肆根本就好細，就又分唔開，廁所又一個又分唔開嚇。 係啊，根本上即係你而家我諗好多餐廳都實際上，因為你叫香港除咗嗰啲茶樓啊、大茶樓，大部分嗰啲餐廳其實都好難即係再咁分區，可能隔離台就已經係另一個區啦。根本上嗰個分區我諗。那個實際的作用不是很大嘅，到時嘅話。 好，嗱，我哋聽一節新聞啦，翻嚟繼續傾下咧。咁醫生開醫生紙嘅問題啊。 好。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李寶玲報道新聞。政府公布后日起至下个月12号，社交距离措施将会以疫苗气泡为基础，食肆放宽限制会分为4级。如果员工接种2剂疫苗，所有顾客亦要至少打1针疫苗，并使用安心出行，可获放宽至最多堂食8人一台，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2点。政府正研发流动应用程式，俾食肆核实顾客嘅针卡，但承认可能有人会出示不属于自己嘅针卡，强烈呼吁市民唔 好以身試法。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會視乎疫情發展以及疫苗氣泡的落實情況，考慮在第二階段進一步放寬食肆和其他處所的營運限制。在疫苗氣泡的措施下，酒吧、卡拉 OK 場所等處所今個星期四起可以有限度開放，酒吧或酒館、夜店或夜總會、浴室、派對房間和卡拉 OK 場所，員工和訪客需要接種至少一劑疫苗，訪客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就可以營業至凌晨兩點，顧客上限是處所最高容量的一半。員工如果有健康理由無法打針，就需要提交醫生證明，每隔七日接受核酸檢測。其中酒吧或酒館、夜店或夜總會每台上限兩人，派對房間、卡拉 OK 場所最多四人一間房。至於麻雀、天狗散落處所，如果員工至少接種第一劑疫苗，訪客使用安心出行，亦可以重新開放至午夜十二點。政府星期四起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歡迎，他相信大型食肆會較積極配合，至於中小型食肆就受限於場所較細，可能會跟隨原有的防疫措施營業，他認為新措施已經平衡業界和顧客的意願。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關注，餐廳無法強迫員工打針，不少餐廳面積小，要分區是不切實際，難以滿足要求，只會為業界增添枷鎖。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會長梁立仁批評，政府要求酒吧業員工和顧客都要接種疫苗，認為在新措施下，只有少量客人會光顧，酒吧根本不能營運。地政总署公布新地以86亿1400万投得第一幅出售的古洞发展区住宅地，中标价高于市场预期上限超过四成，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7184元。项目位于石仔岭花园，面积近20万平方尺，最高可建楼面120万平方尺，邻近未来港铁北环线古洞站。根據賣地條款，買家需要負責興建公共運輸交匯處，項目預計可以提供1330个单位。地皮上星期截標，接獲十份標書。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日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芜湖街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而家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交通是畅顺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是近住新光中心那段比较繁忙一些，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呢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都仲系比较多车一啲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他写过无数剧本， 佢评论影视作品，通通都一针见血。 佢推荐嘅电影，套套都睇到你回味无穷。编剧港剧林超荣， 每次听到呢个 jingle 咧，我都莫名兴奋嘅。我会用心真诚同大家分享搜罗电影嘅资料。编剧港剧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林超荣，开心日报。 18到35岁嘅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嘅谂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唔同嘅政府咨询委员会，喺所属嘅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嘅构想好似灯胆咁发光发亮，一齐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日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金文峰喺度，今日嘅评论员啦。咁喺电话里边咧，我哋有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嘅，马仲仪你好， 马仲仪你好， 主持人 系啊。咁我哋倾开咧，就系因为政府嘅呢个疫苗气泡咧，就要求即系一啲食肆啦、员工，如果唔打疫苗嘅话咧，系要揾医生去攞一个医生纸去豁免嘅。咁我就想问一下喺呢一方面咧，即系譬如医生点样睇呢个政策？有冇咩困难之处？ 嗱，咁讲真啦，即系医生，我哋平日都做好多，有好多唔同嘅情况都需要医生纸嘅。咁啊，疫苗呢个系比较新嘅嘢啦。咁样就我哋都系可能参考我哋以往一啲相同嘅情况，譬如一啲工伤啊、啲病假或者一啲，即系譬如有啲譬如有啲人需要一啲體力訓練，咁佢唔適合咁。咁我哋都係要參考幾樣嘢啦，即係譬如而家我哋香港市面用緊嗰兩隻疫苗，佢嘅藥廠俾嘅資料啦，咩人係適合，咩人唔適合啦，衛生署嘅資料啦。我自己個人就有咁嘅睇法嘅。第一咧，其實即係呢個疫苗氣泡咧，本身就唔係話一個法律嚟嘅，即係而家係即係政府有一個咁樣嘅安排。咁如果僱主想去達到政府所嗰個級別嘅食肆，佢就唯有要即係唔可以用強迫咧，都半唔自愿地就叫個僱員打。咁又唔係去到一個法例。咁而且啲病人如果嚟揾得你咧，其實佢都係自己有一個意願，係唔係太想或者即係好憂慮啦。咁如果佢真係即係個病歷上有係符合到嗰個藥廠嘅資料啦，又或者真係衛生署資料，可能有啲有少少灰色地帶嘅。我自己個人咧，亦都會係比較寬鬆地覺得，即係嗰個僱員嘅意願，我哋一定要尊重。尤其是如果佢病歷又真係有符合嘅話，因為始終坦白講，而家兩隻疫苗咧，就算比較安全或者唔安全嗰啲都好啦，其實都係緊急應用。科學上咧都唔係，即係佢安全與否都冇100%。咁我哋都要尊重個病人嘅意願咯。 咁即係話，譬如啦，剛才譬如有位聽眾打嚟啦。任女士就话佢个仔咧有睡眠窒息症同埋哮喘嘅啦，我就咁听落咧，呢两样都唔系话唔打得疫苗嘅原因嚟，俾你会点样判断？ 嗱，我谂咧，其实就虽然咧，你讲呢两个病本身咧，就真系唔系话唔打得疫苗嗰个原因啦。咁但系咧，其实你见到咧，即系两只疫苗里面咧，尤其是喺个科兴疫苗里面，都系讲紧一啲长期病患，可能同一啲心血管病患都有关。咁睇佢个睡眠窒息症系几严重啦。譬如佢睡眠窒息症去到好严重，佢个人又系有一啲即系肥胖啊、黐肥嘅症状啊，咁亦都可能有一啲。即基本嘅高血壓啊，或者少少血脂高咁樣咧，咁我覺得如果佢嗰個心血管病個風險都幾高嘅喎，咁講真嗰句，我都會覺得即係呢個人佢即考慮打疫苗嗰度可能都係值得商榷，咁我都會如常寫落嚟咯。因為嗱，就我哋可以好坦白講啦，即係最近有幾個疫苗即係打完好不幸過世嘅個案。其實佢哋都真係係有一啲就係血脂高啊，或者即係係啦，即係呢啲睡眠窒息症情況。咁講真嗰句，雖然話暫時而家冇一個即係 直接嘅關係，紅地打疫苗有關。咁、但係事實上，即係好多市民都係因為咁卻步。咁我自己都會係覺得即係睇清楚啲嘅病人，亦都會多啲參考個病人嘅意願。 喂，譬如有啲病咧，就係冇。即可能冇病歷嘅，譬如話皮膚敏感，我成日都皮膚敏感嘅，又或者我十年前試過面癱嘅，咁都冇曬有關病歷噶啦。咁同你講嘅時候，你都好難去判斷嘅喎，會唔會咧？ 嗱，譬如咁講啦，皮膚敏感咧就真係咧，如果喺敏感症狀嚟講，譬如一啲風冷啊或者穿天氣嘅皮膚敏感咧，咁就真係咧未必會增加咧你對呢兩隻疫苗嘅敏感嘅機會嘅。我哋講緊就算話伏必泰係一隻比，即係如果兩隻相比，伏必泰一隻比較容易多少少敏感症狀。咁我哋講緊咧有啲高危嘅病人都係本身譬如對藥物啊或者某啲嘢真係一個比較。明顯嘅敏感病歷就同一般嗰啲濕疹嘅皮膚敏感就唔係嘅。至於話病人話十年前面癱，咁講真，雖然我冇記錄，咁但係我基本上我都係會信任我病人講嘅嘢啦。除非即係佢有咩我特別知道佢係呃我啫。如果唔係，病人講嘅嘢我都要信任咯。 係啊係啊，馬仲怡都想問一問，因為其實政府阿陳肇始嘅講法咧，就係員工係要即係啱啱我哋講啦，即係健康嘅理由唔去接種。咁咧其實咧，如果佢哋咧做咗啲虛假聲明咧，其實都係有刑責。咁其實喺呢方面，即係醫生嗰邊會唔會有壓力咧？當佢寫出嚟，但當然你話啊，那個人嚟得揾醫生，可能都唔係咁想打噶啦，可能有唔同嘅原因。咁但係咧，如果嗰個病人做咗啲虛假聲明，佢哋有刑責。咁其實醫生喺簽呢張嘢嗰陣時，因為都牽涉到佢哋自己本身嘅專業啊嘛，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定的壓力，因為我們剛剛其實都訪問了譬如工會那邊，他們都說找到一些醫生，他們都不是那麼願意或者不是那麼想簽這張東西出，即是醫生紙。 說真的那句，一定是不是一個容易的工作來的啦，尤其是如果我們公立醫院的醫生呢，可能即都是增加了個工作量，或者可能尤其是一些普通科門診都會多了病人，就為了這件事去看啦。但是奈何這個是政府推的政策，我們沒辦法。你說想唔想先講真，真係呢個疫苗嘅事情係即係咁多灰色嘅地帶咧。事實上係困難嘅，真係唔係話我得你嚟，我即刻簽到俾你。咁至於話刑責我度，當然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冇完全冇咁嘅顧慮。咁但係都係用翻一向即係我哋嗰個專業守則啦。即係除非你係真係。已經知道個病人係呃你，但係你仍然同個病人即係一齊去有即係都係做一個壞嘅意願去欺騙，咁去做一個文件，咁固然就係違反咗專業守則。咁但係作為醫生，我哋唔係即係警方嚟噶嘛，我冇一個查察嘅功能噶嘛。咁其實病人講俾你聽嘅嘢，我哋居同病人有一個關係都係信任嘅。咁講真嗰句，病人講我要合理嘅，我信。咁我去即係根據病人俾嘅資料，我嘅專業判斷，我寫咗呢一個文件，理論上我亦都唔應該有一個刑責咯。除非你話我根本我知道佢講大話嘅，而我係同佢。即係同流合污咁講，大話就另計咯。 唔係反而嗰個責任問題，剛才嗰位工會嘅代表就話咧，佢哋有啲工友咧就係揾啲醫生咧，就發覺啲醫生咧係唔想承擔責任啊，因為簽咗叫你打針，跟住出事嘅時候可能會怪責佢，佢可能係有咁嘅擔心 嚇。當然啦，即係其實講真一句，即係兩樣嘢啦。第一，即係係唔係真係喺一個專業失德嘅層面，即係令到個病人身體有影響，而睇下有對我一個投訴，或者一個專業上嘅一個影響，一個discipline 嘅punishment。咁呢個固然擔心啦。就算啊，我唔係真係去到一個投訴，真係咁唔好彩，個病人就算打，即係真係我話你可以打啦，打完佢真係咁唔好彩，有一個即係事件，其實個內心都係好難堪啦。咁講真，真係。醫生都係幾唔係好，即係如果有得選擇都唔係太想啦。咁但係奈何，譬如你話我哋公立醫院嘅同事咁冇得逃避噶嘛，即係即係所以同埋如果你即係冇一個合理嘅原因之下去逃避，例如個病人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咁你冇合理嘅原因之下逃避，咁亦都可能係即係一個專業失德嘅情況咯。咁所以。唔容易噶，系有壓力噶。咁可能嗰、那個即係嗰個咁嘅面談都要清好耐噶。咁但係即係冇辦法啦。 同埋仲有一個問題，會唔會出現咧？就係嚟得嚟揾你嗰、那個，梗係想你簽咗個醫生紙，唔使打啦。咁但係你哋嘅專業判斷就話喂，你打得喎。咁其實又會影響個醫護關係，會唔會咧？醫患關係 都會有噶。嗱，所以我自己會個人覺得就係、是 我自己覺得當然都是要以你依個咁樣嘅即係專業嘅判斷啦，但係我亦都會咧考慮病人嘅意願。如果佢個身體嘅情況同佢嘅意願合埋嚟咧，都係同打疫苗真係唔係咁配合嘅，咁我就會覺得我都要尊重病人嘅意願。始終即係講真嗱，講好坦白講一句，依啲預防性治療咁樣咧，就亦都係有入侵性嘅，即係你話個病人唔願意咧，而去強迫佢，係於呢個咁樣嘅即係道德上係唔合理嘅。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即係政府係應該喺呢啲咁樣嘅氣泡之下，除咗係個病人唔願有一個醫療原因唔願意，而佢冇醫療原因，但係佢個人唔願意，而佢肯做另外一件事情去，即係同嗰個打針係有相約嘅功效，例如譬如佢肯勤啲去檢疫嘅咁其實我覺得政府係一定要應該要咁提供嘅，因為呢個先係為之合乎道德咯。 明白，好，唔該曬你，馬仲怡。馬仲怡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 係啊，咁其實啱啱我哋都聽咗，即係訪問咗唔同界別嘅人士咧，其實我哋啱啱都傾過一樣嘢，即係呢一個政策推出嚟咧，即係你作為一個公共政策嚟講咧，其實係有幾多值得救病嘅地方。第一就係分咗四級，其實就市民或者業界去睇咧，其實就好複雜嘅成件事。第二樣就係話你其實你政府係要強推，因為佢想推呢、這、一個即係打疫苗去到七成啊嘛。咁我覺得佢就直接去做，即係唔好話打一針都俾打一針，其實係代表啲咩咧？大家我哋即係你睇翻好多新聞，即係打針其實嗰個防疫都係好低嘅嘛，個防護力。咁點解你根本就唔應該容許呢一樣嘢發生？ 因為根據如果你信智利嗰邊咧，因為佢哋打咗好多科興噶啦，已經個人口上都打咗好多噶啦。咁佢哋做嘅一個數據咧，就係打一針嘅科興咧係3%嘅啫。係 咯， 咁打兩針係啦。打兩針就去到差唔多六成嘅，五成幾六成嘅。 咁所以你諗下，如果俾人打一針，你就可以放寬咁多。咁其實你咪又係做咗另一個政策上面嘅隱患咯，就係、是、話會唔會咁樣放寬咗，反而又令到嗰、那個又唔知嚟多一波新嘅疫情咯。咁我諗成個公共政策嗱、那個方向，我明白佢哋想做啲咩。咁業界當然歡迎啦，有機會可以開多啲台或者吸引多啲客人。但係喺成個公共政策嘅層面嚟講咧，我就覺得呢個咁嘅推出嚟咧係好多要改善嘅地方。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其实打完针就不会即时有抗体嘅，因为嗰个免疫系统咧需要系去调整同埋去产生一啲抗体啦。咁通常大概系10至14日左右咧，身体里面咧就会产生足够嘅抗体。咁好多时候接种第一剂疫苗嘅时候咧，嗰个抗体未必系咁高嘅，讲紧60%或者70%人咧有嗰个保护。要接種埋第二劑之後嘅7至14日咧，先正會有一個80-90%嘅一個保護率。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選民登記劇場， 我少讀書，你唔好呃我，係唔係我上網查就會知道我喺選民登記冊嘅資料啱唔啱？係唔係？ 我可以向你保證，已登記選民可透過查閲選民資料網上查閲系統。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查阅最新的登记资料。 5月2日前选民登记莫迟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最后十分钟嘅时间啦，我哋关注另一个政治议题啦，就系民阵啦，就呢个组织咧，就系咪组织都要再拗啦，就系呢个佢哋认为系一个联盟啦。咁总之就系喺过去好多年嘅七一游行啦，同埋一啲嘅大游行咧，都系由民阵咧去负责去申请牌照啦，同埋系作为不同嘅民主派组织嘅佢哋之中嘅一个即系出面嘅一个。一個團體組織平台乜都好啦，咁就去組織遊行嘅。咁嗱，最新嘅發展咧就係警方咧就要求去民陣咧就係要解答多個問題。咁大家都聽聞啦，就係民陣最近嘅喺最近嘅一兩個月裏邊咧都有好多消息傳出話要取替民陣啦。咁而警方咧而家就係似乎咧就係想即係用一個即係違反社團條例嘅一個理由咧，就係 去詢問緊好多嘅意見，就係點解民陣咧就係冇註冊嘅咧？因為佢冇註冊成為一個正式嘅社團啦，亦都係追翻上以前咧，就係咁多年嚟嘅一啲財政嘅收入啊，同外國嘅聯繫，就要求民陣去解答嘅嚇。呢件事都即係惹起我諗好多嘅爭議。 係因為就係民陣，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嗰、那個即係每一年嗰個安排嗰個七一啊等等各方面嗰個唔同嘅活動，佢個重要性啦。咁啊，其實就特別是關注咧，我諗今次即係警方嗰個就話、因為民陣之前就曾經註冊過嘅，咁、之後就取消咗，咁、但係取消咗之後咧，佢又繼續都係用呢個名堂咧，因為取消其實嗰、那個科咧都係警察牌照科，係、啦，咁啊，所以其實警方就應該一早就應該知道佢取消咗噶啦，就唔係今日先知嘅。咁、啊，取消咗之後咧，其實又一路運作咗都一段頗長嘅時間，咁、中間亦都牽涉到呢、這個。即係如果佢冇註冊，我哋叫無論佢叫係唔係組織或者非法組織都好啦。咁、佢又牽涉到好多金錢上面嘅一啲瓜葛咁樣樣。咁、所以警方就而家咧就採取咗個行動，咁要民陣嗰方面咧就回答一系列嘅問題，咁啊解釋翻嘅。 係啦，咁啊當然啦，就係有好多人就奇怪啦，就係因為民陣咧幾乎喺以往嘅十幾年裏邊，好多嘅大遊行咧係佢出面同警方去傾嘅、去傾究竟成個遊行嘅安排係點啦。咁所以即係而家。警方反而是即似乎的意思就是质疑他是一个没有注册的社团就很奇怪了，因为之前在会议桌上是谈了十几年都是民阵在谈的。当然即根据社团条例、即如果社团是纯粹为宗教、慈善、社交或者康乐的单一目的而成立就可以豁免注册的。所以现在的争拗点有少少就是究竟这个是不是一个社团呢、民阵的人去解釋咧，就係話，即係之前講嘅啦，就係因為民陣而家就因為即係牽涉呢個法律問題咧，就冇人出嚟去解釋啦。咁但係咧，之前就提過就係佢哋會作為即係當民陣係一個同盟啦，或者係一個平台啦，係一個好鬆散啦，就唔算係一個社團啦。嗱，總之就係即係呢件事咧，就係我諗都係一個大家可以繼續關注啦。嗱，電話裏邊咧就有支聯會的秘書蔡耀昌嘅，蔡耀昌你好啊， 蔡耀昌你好， 係 啦，咁我哋傾緊就有關民陣的事，咁但係因為民陣就牽涉到喺啲法律爭議，佢哋暫時都係徵詢緊法律意見啦。咁揾蔡耀昌咧都係支聯會秘書，我哋一陣會講支聯會嘅問題啦。都想補翻一句問題，就係關於民陣，你都係即係當時啱啱即係民陣所謂， 我係民陣創會嗰陣。其中一個創始人啦、我都係有喺特別2002年至2004年間，民陣一個咁主要對外嘅代表啦。 係啦，咁你睇民陣嘅性質係乜嘢咧？係咪一個平台，定係一個組織、一個社團，定係點咧？ 嗱，當然而家民陣真係涉及到一啲同警方嘅一啲查詢啦，咁、我諗佢需要有法律意見。我哋當然亦都唔係代表民陣。不過我諗我哋早期啊創立民陣嗰時候咧，個理解呢個係一個鬆散嘅一個溝通平台嚟嘅。因為裏面當然都有我嗰成立嘅時候都有已經有30几个團體嘅，後來好似仲多啲添。咁大家其實都係希望就有啲人權嘅議題，係有一啲嘅討論啊，甚至一啲嘅合作咁樣啊。咁係所以起碼我。做緊嗰時候嗰個年代咧，係比較鬆散嘅。 咁就後屘就曾經註冊做社團，跟住又取消咗啦。嗰、那個你都冇參與啦，係咪？ 我就都冇參與，我其實都並唔知悉有呢個情況嘅。 係嗱，咁我哋嗱，即係揾阿蔡耀昌都想轉一轉另外一個，即係有關即係支聯會嘅今年。做六四集會咧，就即係今日就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啦。但係嗱，見到《星島日報》咧，就早前已經寫咗，就係話接獲消息，咁警方就會以疫情嘅理由咧，就會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嘅喎。 嗱，當然我哋冇收過呢個消息啦。咁我哋都唔明白，亦都不能理解，即係《星島日報》個報導嗰個來源同埋嗰個真確性。我諗我哋現階段都冇理由亦都冇必要去揣測嗰個情況。作為一個香港嘅團體啦，支聯會都係一個合法註冊嘅組織。我哋亦都有多年喺呢個六四，尤其係雲冤燭光嘅悼念集會嘅主辦嘅經驗啦。咁我哋相信我哋亦都係根據現有嘅公安條例作出呢一個遊行集會嘅支援。咁當然呢個都係合法。 嘅一個途徑。我哋因為有等警方，咧佢接咗呢個嘅支援嘅通知之後，佢當然都應該要按法律，係去辦事，去作出一個回應啦。 系嗱，咁喺申请个不反对通知书啦，今年嘅里边咧，你有冇需要啊填写？你会嗌咩口号啊？个纲领系乜嘢啊？有冇结束一党专政呢六个字嘅咧？ 一般以嚟咧，就呢啲唔需要系即系所谓所有退世无畏嘅情况，而且亦都有一啲嘅譬如我到去到现场。嗰度可能有一啲講一個嘅內容咧，我哋現階段都未必已經策劃咗嘅。咁所以咧每一次包括今年我哋嗰個嘅遊行集會嘅支援，亦都係警方嗰個有關嘅表格咧，都係一個基本嘅資料啦。當然包括時嘅人啦，嗰類嘅資料咧係要提供啦。咁其實如果有進一步嘅需要了解咧，過往嘅經驗咧。就可能警方是會向我們查詢，或者甚至是就是邀請我們開一些會議呢， 是的， 是的，因为现在其实都有些讲法，即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口号，即是有机会是违反这个港区的国安法。其实如果真的万一可能警方到最后真的批了，其实支联会在接下来的集会都会不会坚持会继续喊这个口号呢？ 支联会我们今年六四是32周年，我们每年都有一些主题口号的。咁我们今年的口号呢是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咁大家亦都知道支联会咁多年嚟我们的核心的推动是平反八九民运啦，追究有关镇压责任。咁我们亦都是由1989年到而家，我们是有五大纲领。我想各样的元素呢啲嘢，我諗我哋都係一半以嚟冇改變到嚇。咁至於每一個嘅我哋嘅活動嘅重點各方面咧，咁當然都會有所未必一致嘅。每年嘅六四嘅中央集會，我哋當然係以尤其是係悼念，當年1989年裏邊被鎮壓係受害嘅人士。希望爭取公義咧，作為一個重點。 咁你覺得結束一黨專政呢六個字咧，會唔會係違反國安法咧？有啲人講法就係話，即係其實憲法裏邊都冇呢六個字嘅，只不過係即係共產黨嘅領導啫，就冇話一黨專政噶嘛。咁啊，但係有啲人就話係好明顯係違反咗一個基本國策。點睇啊？ 其實我覺得點樣理解咧，都唔係我哋講咗話係話唔係嘅。我亦都覺得。咁可能喺啲過去嗰幾個月，亦都改變到有唔同嘅人，包括啲內地嘅學者都有係提出佢哋嘅睇法。至於點樣演繹國安法咧，我相信係會喺未來咧都會有係好多唔同嘅理解，甚至係會有一啲出現嘅可能刑事嘅案件。所以我想在我們的角度呢，我們是一貫都本持這個信念，還有大家都知道支聯會都是以一個和平合法的方法去工作的。 好，麻煩蔡耀昌支聯會秘書。 是啊，咁啊，或者讲翻啦，其实中国譬如宪法里边其实讲到咧，就系共产党就系唯一嘅执政党。咁佢嘅讲法咧，即系内地嘅讲法咧，一路都系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嘅，因为大家知道即系 就冇话专政嘅， 系执政系啦。 所以有啲人大代表都话呢个系伪命题嚟嘅，根本就冇呢个字嘅。 系啦系啦， 所以你反对都系冇意思嘅，不过睇嚟咧都有排拗噶啦。好，唔该晒金文峰。